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11:00，杭州，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但我听得到他的哼唱。 有些话 当这个世界快睡着的时候，我和你， 我还在 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 你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吗？ 反思也好，忧虑也罢，我们总是回到自己的生活，总会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 可是只有长时间的去注视这些现象，我们才有可能找到现象发生的 一 切，才有可能找到 知道 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不会轻易的把 你忘记，而你我的相 遇 便是这样一种方法。它也许可以打开你内心的那个死结。将来你这首歌就叫死结。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在每一个 孤独的夜里， 终于迈出了那一步， 我都好想和你说。 那就没什么可后悔的了。想想被你捅破的那层窗户纸，平静的眼泪，寒风中雨，他才能够看见。是习惯还是决定？这是一个终将面对，而且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而在你之前，我们首先要回答的是。你可以忍耐多少寂寞？如果 这首歌叫《爱你》， 你也需要忍耐 寂寞。 寂寞是一件 周五晚上是一 简单又很复杂， 我会在这里准时出现。 它可以让两个人 为你 思念，也可以让 你聊天。 从此 好想和你说。 其实这就是距离，内心的距离所造成的结果。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生活， 这位朋友就叫 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困惑。 我用青春未结的女孩调教了一个无好的男人，临近毕业的时候我选择分手，因为步调不一致。 我是吴周彤， 我想变得越 好，关注公众号 就会离开。 好想和你说，他 不被家人朋友看好的 自己的情感秘籍， 早早想清楚。希望他遇到一个比我合适他的人，也希望我遇到一个比他适合我。 有些话是说不出来的， 恩恩， 除非 我非常欣赏你这种心态， 好想和你说， 选择分手是正确的。但是一定记住，感情不能去调教，有时候是需要相互的一种给予， 或者是承受。 即将垂离母职， 我为你找到一首歌曲， 也希望 不知终所。 你在他之前找到那个 我按捺着 心里的人渗出的丝丝凉意，径直向你走来。这首歌叫为你。 路上 两个人在一起 不是传来 很多时候会观察对方对自己的一种专注， 不是我不小心， 其实不专注并不代表不重视， 这就是深秋的事。 但是重视也不一定 心里 专注。两个人在一起大多不开心都是因为搞不懂这样的事情。如果你 上次见面时候 一分钟不到的 生命， 你会已经结成了 如何去做？ 一分钟 希望也动。 女孩可能会说：“我会让每秒都过得有意义， 不会变质。” 等到明年开春， 我会说：“ 它也许会发芽。” 我想再闻一次。 但也有另一种可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的 变成了琥珀。 只姗姗来迟的只可观 你我的相遇，无论是在什么地方， 有时候这种迟到的相遇反而会让人有一种一见如故，一听如意的那种。 白雪像梦的衣裳，还有落下 褪色的画面， 深秋 没有想念。 其实我们一直在想，深秋的时候一切都被隐藏起来，没有了贫穷和肮脏，像天使那样温暖的春，大地广袤的无言，一片收获丰盈，一片收获的景色。 红尘火绿我等找不到的 情，如此景象只有纯真的目光， 我们两个世界在灰色季节 渐渐 忘记你的一切，过几年我在原点，彩虹出现而我再也找不到美丽的 蝴 蝶，偏偏飞不上天，对你的下笔再也进不到你世界的， 不是谁一开始都想辜负谁。感情世界就像是一场博弈，不对等的关系只会让感情加速结束，势均力敌才有精彩故事和长久的未 来。 不是势均力敌的去交战，而是势均力敌的感受如何。我们不用在感情里争强好胜，但一定要自己的底线，不要 隔一道城墙， 这位叫谁来爱我的好朋友说， 穿透不过去。 我最近心情不大好， 两人的心 是因为一个男孩 竖起了帆布。 我和他认识是朋友介绍， 失恋和失恋不 相亲的感觉。 失恋不管怎样， 大家在一起吃个饭， 希望 我挺喜欢他， 还有可能找到。 看得出来他也喜欢我， 没有证据。 当天晚上他送我回家， 证明还有希望， 一切都特别好。那架飞机的那些 过了几天遇难的家属， 他给我打了电话了。竟然说 哪怕是理论上的 那天 那种希望一起去的一个 让他们的 男孩 也喜欢上我了， 所以 可是失恋，可是失恋不一样，失恋证明一段感情的结束。 我非常好奇问他， 即使今后这段感情， 他说我和这位哥们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失去了 他喜欢的东西， 就是失去了， 不会去抢，不可能挽回。 我听完之后心里 只不过 不是滋味， 失恋可以很美， 好想和你说， 可以用来 珍藏 一首歌怀念。有时候它就像是飞蛾破茧， 凤凰涅槃。 你听完心里不是滋味， 不说 飞蛾破茧， 那是因为 也不讲凤凰涅槃， 我只想听听他为什么这样做， 真实的故事和心情 你也不用明白 你的。无论他是有 任何东西，如果 是 可以出让， 不管是孤独还是 他的价值是可， 我只想把他们放进这些歌里。 而你呢，是人， 就像这样， 你不是羊， 不是奴隶， 不是一样 可以 赠送的东西。 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把这些没有找到 都忘掉 那个属于我们的人。 这首歌就叫， 而那个人他没有错，他遇到你其实就会感情汹涌。 我们开始。 可淹没的人不是你 一， 而是他自己 二， 所以浪费感情的人是可怜的 四， 不，没有完整家庭的孩子 才是最可怜的。 这个朋友叫杨，他说我去年刚刚得了一对双胞胎，而且是龙凤胎，孩子可爱极了。可前些天我和妻子打架，闹得非常凶，最后我们一时冲动竟然把离婚证给领了。这几天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天哪，我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我现在想对他说，马上就是妻子的生日，我想在那天办结婚证，把所有的错都忘了。我已经痛苦一周了，要知道我俩是在我生日的那天结婚的。其实我这首歌告诉他，告诉我的，请不要冲动。作为一个男人，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只希望这份来之不易的婚姻能失而复得。相信他如果听到，应该明白这一切是你的心愿，也是我们大家的心愿。当然要复活就要先死去，把曾经你伤害这个家庭的爱放进这首歌里。 有一颗最珍贵最纯 是喜欢 也最容易破碎的钻石， 否则我们不会选这个 事情见面。 只不过一旦我们陷入 人的心，许多 所以叫化缘 就会一时涌起。 这种血钻总是镶嵌在 身不由己的， 卷入爱恨缠绵。 平时放在你的保险柜里， 有时候甚至 我不知道你的保险柜放哪儿， 所以 可我知道他的密码。 如果你在等一个人， 我会在这儿悄悄地打开， 但是不能静静地 把这颗钻石取出来， 一边生活一边去等，一边吃饭一边等，一边睡觉一边等，一边唱歌一边等，你甚至可以一边恋爱一边等。 如果你只有这样，你才不会无数次的泣不成声，才会像个正常人。明白我的意思吗？不多说了，这首歌送给你。这首歌叫《我不哭》。我有时候做梦会哭，醒来觉得不可思议。原来自己的情感不能哭。我知道你想要的很多，结果却总是未如理想。你想给我很多，却总是兑现不了承诺。所以有时候你想放弃，想去寻找真正的自由，可你能去哪？生活不会给你私人定制一场没有牺牲的路，爱情不会给你专门准备一个便宜的套餐，一切都要随着时间慢慢前进。这首歌叫《和你一样》，不要觉得我们在颠簸的这边有什么不同，生活告诉我们都一样。这位朋友叫我胆怯了，他说我爱他那么多年，爱已在心底深深扎根，其他东西可以轻而易举地丢掉，唯有藏在心里的爱无法抹去。多年以来，我爱他真真切切，没有半点虚假和虚假。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再大还是你爸爸，再小对这种爱我无法解释，对此我非常珍惜。再有人说爱是不稳定的，可以随波逐流，可以喜新厌旧，激情过后就不再会有感情了。对于这些我不否认，可是我不会这样去做，可能以我的任性固执和愚笨作态。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是无头头，这里是好心好医生。你说你非常笨，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就叫《天才和白痴》。此刻其实很多人都是在这两者之间都兼有，天才和白痴各占多少？当然我是指在对待感情上，我想天才不能说没有，但是大多数人在感情问题上都是白痴，对吗？首先这么冷的天熬这么久，听一些歌声在耳边，还不是因为心中那只感情的沉船在起浪涛骇浪当中感觉要翻了，快要迷失方向了，哎呀，痴迷了，快受不了。我不是预言家，我不知道你们的感情会怎么样，我只是觉得爱情就像是一根香烟， 我们都是感情的怪胎， 而卷在里面的烟丝 就像是两个人的情感。爱 可只要用婚姻这个打火机一点，越 不能抱怨， 似乎越早越晚。 我们活的 有人以为跨过了 深 陷，有 恋爱 的 时候 很多事情都 可以理解， 发现 但有时候装傻 好难呢、啊。 游泳池 污染和欺骗 乃生命不能承 受之重也。 没错， 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这首歌叫 《每一个人唱》。 这个错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用黑暗照亮我们的不堪，让我们一边感叹一边安慰自己。送 你的看来生活对谁都一样，我们为爱所受的伤不过是残酷现实的一朵浪，大海茫茫，随波逐流好了。

在我心里打了四结，忙着孤单，在我的世界，你带走的快乐，我没了知觉，一个人面对每个日夜，在我心里打了四结。却伤害，空白以后才明白，原来这是爱。你的心我只能猜，你的爱我被淘汰，我注定悲哀。 yeah, 我们的对话你悄悄离了下，前进后断了线，你在线的那边那么遥远，你说再见宣判了终点，在我心里打了世界，心里打了四结，忙着孤单，在我的世界找不到你的我，已失去一切，我们的爱已无法妥协，打了四结， 迈出了那一步，那就没什么可后悔的了。想想被你捅破的那层窗户纸，它已经没有用了。寒风中，它才好可怜。是习惯还是眷恋？这是一个我们终将面对，而且必须回答的问题。而在之前，我们首先要回答的是：你可以忍耐多少寂寞？ 我在这里拼了命地寻找那关于爱情的下落，试问要到哪里我才能够很幸运地逃脱，已经没了感觉，忘了世界剩我一个，天黑了花谢了，还有什么能够让你执着？未知明天最难过时刻，会有谁来了解我？知道我故事，你才会了解爱你有多么寂寞。到那一天，你才会了解我每天反复着失落。伤心也不能回首，我在这里拼了命地寻找那关于爱情的下落，试问要到哪里我才能够很幸运地逃脱？忘了世界剩我一个，天黑了 了，花谢了，还有什么能够让你执着？为着明天最难过时刻，会有谁来了解我？知道我故事，你才会了解爱你有多么寂寞。反复着失落，伤心也不能回首、哦、我不怕为了你去流浪，我只想张开手做你的翅膀，希望有天你会想我们一起飞翔的梦。未知明天最难过时刻，会有谁来了解我？知道我故事，你才会了解爱你有多么寂寞。到那一天，你才会了解我每天反复着失落，伤心也不能回首。 这首歌叫《爱你多么寂寞》，寂寞是一件很简单又很复杂的事情，它可以让两个人思念，也可以让两个人从此再也无法相见。其实这就是内心的距离所造成的结果。这位朋友就叫 Alan， 他说，我用青春为别的女孩调教了一个五好男友，临近毕业的时候我选择分手了，因为步调不一致，我想变得越好就会离他越远，不被家人朋友看好的恋爱真的该早早想清楚，希望他遇到一个比我合适他的人，也希望我遇到一个比他适合我的人。阿兰，我非常欣赏你这种心态，而且选择分手是正确的，但是一定记住，感情不能去调教，有时候是需要相互的一种给予或者是承受。我为你找到一首歌，也希望你在他之前找到那个适合你的人。 纯真写的善良，提高冷漠的心墙，期待只能像风一样世俗的阻挡，带我的温柔为你疗伤，城市中流行一种痛，那是爱神之间骗了他的方向，一路为你送上冬日暖

没有了贫穷和肮脏，像天使的羽翼，温暖如春，大地广袤无垠，一片收获的金色。如此景象，只有纯真的目光才配得上。记忆的鬼，感情的渣，冲动过后，只留下满地的渣。终于看见那个爱的分岔， 轻轻落在我掌心，轻轻在掌中结冰，相逢时间是注定， 但落叶坠地的声音却清晰可见。不是谁一开始都想辜负谁，感情世界就像是一场博弈，不对等的关系只会让感情加速结束，势均力敌才能有精彩故事和长久的未来。不是势均力敌的去交战，而是势均力敌的去感受对方，拥有他。我们不用在感情里争强好胜，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场和坚持，不要把自己对未来的梦想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如果你想要，就和他一起去奋斗创造。我们应该保留什么而放弃什么，因人而异。但此刻我想保留的是这一段时间我们在一起所听到的那些美妙的音乐和我们之间内心的交谈，而要放弃的是这一天我们即将迎来崭新的一天。我是吴兆彤，晚安，再见。